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何时并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 Let's take our time tonight, girl.

初站在镜子面前，喧哗之后孤独寂寞在纠结。爱爱故事化学句点，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美丽艳阳下雨天，彩虹飞，我迷惑，我心疼，手放在胸前，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只用飞过往云烟，不忍不后悔。无所谓，我沉默，不陷落迷人的笑。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没有，唯一只会识跳舞。 我是陈小 春，最后听歌舞池跳到 Woman 妹的新年会舞，唱歌做戏不错， 都不错。 现在还有王大伟帮我写了这首主题，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是点？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快乐句点拥挤了

a girl, that's where the story begins. Without a tear, that parted ways, and now and ever since then, let it happen. Rhythms all depart. Let it happen. Rhythm till the dawn. When we're happy, rhythms all depart. When we're happy, rhythm till the dawn. We're all happy, rhythms all depart. We're all happy, rhythm till the dawn.